慢慢等，慢慢等不到安稳，付出一生收回几成，情不能分，不能恨，不能太容易信任，真爱一回竟是伤痕。 收拾着